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这两天，微博呢又再次被洗版，大家应该都已经了解到，山东省招远市在5月28号晚上，在一家麦当劳的快餐店内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那么，据招远警方的初步查明呢，这个案子的施暴者全部都是全能神的成员。全能神它是一个邪教的组织，当时他是在麦当劳的餐厅里面向食客来索要电话号码，遭到被害人他的拒绝之后，于是对他进行殴打。被害人呢，那目前官方的定性是说经过抢救无效之后死亡。到了昨天为止呢，涉事的麦当劳餐厅已经暂停营业。那麦当劳餐厅门外呢，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市民手捧着黄菊花来为被害人，他叫做吴硕燕进行献花。当然，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现在的愿望非常的朴素，就是希望凶手能够得到严惩。这样一位犯罪嫌疑人，他叫做张立东，他应该是这个六人施暴小组的一个头了，他算是这个一家子的户主吧，可以说父亲。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犯罪嫌疑人张立东他是7年前从河北省的无极县的老家来到了山东招远，是住在一个叫做金辉小区的一个单元楼里面。昨天的媒体去采访，看到张家大门已经是落锁了，那他呢是跟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住在那儿。从目前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一些画面呢，可以感觉到，那么这个张立东他们一家人在施暴之后是毫无悔意，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表达已经完全跟正常人不同。所以呢，这个非常让人疑惑哈，到底是为什么？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究竟这个所谓的全能神对他们是进行过什么样的所谓的精神控制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到几个领域的专家，分别从法律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和宗教方面的角度来跟我们全方位的分析。那么今天首先为各位连线到的是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讲师张孝宇博士，来请他从法律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那么确实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在微博有一种谬误甚至是谣传，就说因为他是这个邪教组织成员进行施暴，所以可能他在这个量刑方面还有些区别对待，甚至是说呢是以这个比较轻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处罚。那当然很多的这个法学界的朋友就认为这是一种谬误和一种误传了。好，那么紧接着我们还有几个的这个法学方面的疑问想要请教张博士。来，首先就是问到，那如果是定性为邪教组织成员所为的话，他在量刑方面跟普通的刑事案件真的会有一定的区别对待吗？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多人认为啊，定为邪教杀人判的轻是个误解。我们国家刑法上，邪教杀人是指啊，它是主要是指你让人家信你的这个教，导致信仰这个邪教这个人，比如说他自杀了，比如说他不吃药不看病导致死亡，是仅仅指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单纯的你通过信仰你所宣扬这个教而导致他的死亡，并不是指说。一个邪教，一个具有邪教成员身份，通过其他犯罪行为，比如故意杀人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啊这样的量刑。所以实际上，那么我觉得这是并行不悖。如果说一个人他既是一个邪教组织的一个头目，他比如说很多的邪教成员，因为信了他这个邪教自杀自焚了，那么他肯定要判三到七年或7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判刑。如果呢，他作为一个邪教成员，他自己又实施了比如说杀人、伤害这些犯罪活动的话，那么他这些犯罪活动也仍然要进行刑法评价完全不受影响。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说他量刑的话是不是邪教成员，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关系。对对，没有直接的联系。 就是看你最后这个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对， 从结果上来看 是， 对、啊、 那另外一个在这个微博上的网友的评论很大的一个焦点就在于为什么这么多的普通市民在麦当劳里面店坐着看着围观但是不相救。那有一种理由就是说呢，我们怕防卫过当，就如果大家群起而攻之的话，又把握不了尺度，伤害暴徒，甚至把他这个打成重伤甚至死亡的话，那这样的情况大家没有办法把握。那这样的一些担忧能不能有一些法理上的支持？ 其实这些担忧呢是没有法理上支持的，因为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很清楚的，对于正在发生的比如杀人呢这种严重的暴力犯罪呢，它实际上原名上叫做一个无限的防卫权，就可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包括致死都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包括任何的刑事后果。就从法理上讲，单纯从理论澄清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当然这里面很多人的顾虑呢，确实是因为我们国家就大陆刑法对于防卫过当的这制度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他承认是要有无限防卫，一方面呢他有一个防卫过当的一个设置啊，这个设置在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的标准实际上很多，也比较精细，普通人并不一定搞得清楚。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暴徒他用刀来捅你，但在捅你的时候你把他打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他捅了你脸上之后呢，他就开始跑了，你这时候你身负重伤或者负伤的情况下，你这样又开着车你追上去将这个暴徒撞倒在地，可能在很多法院呢就会认为你是一种防卫过当，它包括时间上的、场地上的，它包括一种情景上的，就你必须在一个被伤害的这样一个情景。如果说你有的人因为义愤填膺嘛，可能发现了一些犯罪分子，他在制止了犯罪分子的伤害能力之后，他可能也会追加几拳，多踹两脚。如果这种情况下导致了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出现伤害的情况下，那很多地区法院呢就在这个问题的掌握标准并不一致，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当你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尤其是对你第三人的身份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呢，你的确是有一个防卫过当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从理论上澄清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实践中那很多人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一是要普法让大家讲清楚，所以这实际上呢，如果他要讲得清楚的话呢，也是可以来判断的。第二呢，那有些地方法院的一些判决也是有一种现在有一种宁视西人，因为有的可能说好像是人家赤手空拳打了你你这时候忽然拿了把刀，忽然捅了一刀，可能有一些和稀泥的成分，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是现实存在的。 但是如果大家仅仅是围观，就是有条件有能力去相救却没有出手相救的话，这个在法律上是不是在中国不需要承担任何的一些责任？ 对的，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实际上是对普通公民和负有特定职业人员这个不作为义务它是不一样的。对，如果说是你在围观的情况下，如果你是比如警察他是有责任的，消防人员有责任，如果普通公民的话他没有任何责任。 那如果麦当劳方面呢，因为确实它是发生在麦当劳它这样一个餐厅里面，那他们这个安全保障是不是应该是有义务，最终酿成这么一个惨剧的话，他们在法律上需要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吗？ 他实际上这实际上法律的话，从总的规定来讲的话，当然那个商店或者说麦当劳有义务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就是关键这个必要这个概念的一个法律概念的一个判断。因为呢它实际上是个平衡问题，一方面我们说如果说你在麦当劳是如果说地滑你摔倒了，或者说在麦当劳由于它的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或者说它的一些餐具的安全问题，包括它一些电器设备的安全问题，导致了你被炸伤被烫伤，那麦当劳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对于这种第三人导致的严重这种犯罪行为，说尤其是这种突发性的暴力犯罪，麦当劳所承担的义务呢，它实际上从司法实践来看，大家普遍认为，包括一些我的一些朋友普遍认为啊，它主要是一些报警和一些比较正常的一些制止。因为我们也不能苛求说，因为民事责任的设置往往会影响一个企业的经营行为，如果说我们将这种暴力犯罪的这个责任也民事责任分给麦当劳的话，就会出现那可能一些企业是不是要配备荷枪实弹的一些警卫人员，那这样的话会极大的增加这些企业的一个经营成本，所以实际来看也没有必要的。所以说 麦当劳在这个事件中，如果他是报警了，或者他进行了一个一般性的劝阻，那我觉得他的责任并不大。 好，刚才你听到的是我们早上对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张孝宇博士进行了一段录音的访问。那确实这样一个案件呢，它在法律上面，在案情方面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争议，而且呢是案件呢情节比较的简单，但是呢在法律上面我们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故意杀人的行为和他的这个邪教是不是应该法律所考虑的因素，这样一个思考的层面上，大家就是有了另外一种担忧，就说呢，这样的一个事件你似乎是防不胜防。那如果你坐在麦当劳餐厅里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客，我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防范的，他们的这样一个组织性的行为是完全异于常人，这样一些语言和行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在事先有一些预判，甚至你连给他一个假的电话号码这样一个意识你当下都不具备的情况之下，那应该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就是将来这样一些行为方面。好，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您现场连线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副教授邢福增，等下休息回来我们再跟他具体连线。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樊素。其实这个全能神呢，他在香港并不算陌生，因为我们在街头巷尾其实说是能够见到的。但是在大陆呢，其实他在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中央办公厅被官方呢是下达文件，就是把它是归为邪教一类。之后呢，这个全能神教它是被官方进行取缔和打击。那么他的这个核心人物呢是叫做赵维山，和他的这样一个推崇的一名叫做杨向斌的所谓的女基督，是目前呢已经是在美国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那是发生在2001年的事情。那么有关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来龙去脉，我们立刻向您请教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邢福增副教授。邢教授你好。 对，你好。 首先想请教哈，就是这个全能神教，它在香港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我可以说是发展吗？就这样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对，因为我想香港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地方，所以其实不同的教派哈，他们都可以自由的在香港来传播哈。 所以在香港，它不算是一种邪教。 对对，香港，而且也没有。所谓的邪教立法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没有一个所谓邪教的标准在里面哈。只要那个你的那个宗教，你的那个组织，你没有违反什么刑法哈，基本上都可以自由传播的哈。 嗯，那么就是如果说他在官方，在中国内地的官方是被定义成邪教的话，那香港方面有没有可能就是对他的这个传播进行一些限制？ 其实大概在10多年前，当时香港也曾经讨论过，当时的立法会好像也有一些讨论哈，委员会里面讨论是不是应该在香港也根据中国内地有所谓的邪教组织的立法，香港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做这个立法哈？ 嗯， 当时候最后的讨论结果还是没有哈，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一直来香港都是刚才说的宗教自由的哈。所以他们觉得现有的刑法已经基本上可以处理哈，不管你是什么教派什么宗教，如果你的负责人你有什么违法的行为，或者是你利用这个宗教干了什么违法的行为，已经有相关的一个刑法可以去做出一个起诉哈。 嗯， 所以就变成是不需要独立的在做一个邪教的立法哈。 嗯，但是我也了解到哈，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卧底， 他们出现在就不是全能神教自己的这个教会里面，是出现在别的教会里面、 啊、对对对， 然后用很多的方法去拉拢甚至是撬人，就挖到全能神教，就这方面的这个故事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哦，我想他们这个以前不管是以前的东方闪电或是后来他们改成全能神、嗯、他们都是采取一个比较很非常积极的一种的传教的一个手段哈。 嗯。 甚至是他们在内地的时候听说是甚至是用一些比较比较威胁性啊，甚至是有一些诱惑的一些行为操纵哈，会影响一些人改到他们的那个教派里面哈。 嗯， 那香港他们好像暂时我们知道的，他好像也是很积极的去传播，甚至是也刚才你说的，去可能也积极的去一些教会里面去渗透在里面，然后通过那个人来把他们的一些观点影响教会其他的一些信徒哈。但是好像也暂时在香港他们我没听说有一些比较明显违法的一些行为哈。 嗯， 他们可能比较确实他们是很热心，甚至是去把他们的观点跟教会里面的人去讲，影响他们的那个方式也是很那种思想性的那个影响也是很强的哈。 嗯， 在这方面可能教会当时因为香港很比较注意他们哈，已经用不同的方法来提醒教会的信徒，然后也公开在广告里面也打广告去提醒哈，所以这方面香港的大概对他们的防范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嗯，就说现在香港的这个基督教组织对他们也是处于一种警惕甚至是抵制的这样一种心态上面吗？ 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因为香港有那个宗教自由，而且我们香港也有一个所谓的我们不能随便公开的说某一个宗教某一个教派他们是异端他们是邪教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对方可以起诉你诽谤的。 嗯嗯嗯， 对，因为你会影响他们的等等哈，所以这个对在这方面香港教会其实也是比较小心， 比较小心谨慎 一点啊。对对对。 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些资料哈，就是说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是罗马教廷的媒体叫做《今日梵蒂冈》，他们有一篇文章叫做《全能神袭击中国教众天空》，中间呢就是全文这样一个主题吧，也可以说是全能神说他呢是以暴力、诱拐、绑架等手段去胁迫中基督徒，那向天主教世界发出防备全能神这样一个警示。为什么罗马教廷既然有这样的表态的话，香港的这方面组织会这么的小心谨慎呢？ 我想香港教会它其实也是用很多方法来提醒信徒哈。 嗯， 因为基督新教可能跟天主教那个体制不太一样哈。 嗯， 基督天主教它是有那个梵蒂冈，它是一个比较我们说是比较中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谕令哈。 嗯， 但是香港新教里面是分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教派哈。 嗯， 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基督新教的一个组织，所以现在其实他们已经刚才说的已经联合起来，有一些特别是某一些区域啊，好像是过去的天水围啊或者别的地方，他们发现他们的影响在扩大的时候，已经有些联合性的一些活动啊，一些聚会啊， 嗯， 来跟信徒来做一些教育哈，所以我想也是。也不是说基督教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哈，其实也是蛮高调的哈。 嗯嗯嗯，其实，在您看来哈，您会区分所谓的正统的宗教和邪教吗？ 其实正统的宗教相对来说，跟正统相对的不是邪教，而是异端哈。 嗯， 就是违反那个正统的那个教义的，是称为异端哈。那个一般来说都是教派内部的一个教会内部的一种的区分哈。邪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一直以来邪教都是一个或多或少是有一个政治跟一个社会的一个含义在里面的啊，主要还是从那个政府的角度来判某一个宗教或者是某一个教派作为是一个邪教哈，因为政府不会介入那个宗教内部的，你的信什么你不信什么是正还是不正统哈， 这个是不是政府的责任哈、啊？但是政府关心的是你这个宗教，你这个教派的发展有没有对社会的发展甚至是那个政治的发展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哈、啊。 嗯， 所以他们政府是从这个公共的角度来把某一些宗教一段判作为一个邪教，那个完全可能跟那个教义哈、啊、那个正统跟非正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在里面的。 嗯，那在您心目当中哈、啊、这个邪教它有一个您自己的标准吗？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难说某一个宗教某一个教派是邪教哈、啊、因为刚才我也说哈、啊、香港现在的做法还是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它没有独立的对针对邪教做一个界定哈、啊、因为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哈、啊、什么教派哈、啊、只要你利用你这个宗教你的这个教派的发展的时候违反了现有的那个刑法哈、啊、 嗯， 其实已经可以根据那个你犯的那个刑法的，你是骗钱啊，你是杀人啊，你是什么什么哈、啊，就已经有足够的一个法律来起诉他哈、啊。 嗯， 所以其实这个情况也不应该特别针对宗教的，因为你也可以说某一个老师哈、啊，他利用他是一个老师的身份，他神化他自己，然后影响他的学生。我们也很少说有什么邪的老师啊， 嗯， 邪的什么什么这样子哈、啊。这个你特别把这个问题放在宗教里面去。作为一个邪教哈，我是个人不太主张这样看的哈。 嗯，所以在您看来，可能这个定义成邪教，更多的程度上是在这个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考量。 对对对对， 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内地的媒体现在的报道，他会总结一些特征。那比如说邪教，他会首先说他是对你实行精神控制， 对对对， 然后是说敛财、反社会、反人类之类的。那归结下来就定义为说这个是目前国际社会承认并且通用的关于邪教的一个标准。那按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于宗教界人士看来，这未必就是大家宗教圈人士所认可的。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那个宗教自由的那个精神哈。尽管我不认同他所主张的哈，那个他的教义啊，他的主张哈，我不赞成他，觉得他是跟我的所相信的不一样哈，但是没办法哈，我也要尊重他有这个发言哈，以及他主张的权利哈，只要他不违反现有的法律，我就觉得他还是有他的权利来传播的哈。 嗯，我不知道香港情况具体是怎么样哈，因为我看到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轰动教会的一个叫做拉洋案啊，就是当时宣教会的一个女牧师，她是改信东方闪电。之后呢，他就继续又在宣教会去宣扬东方闪电的教义，最后呢是被开除了这个牧师的牧职。这是在香港看到的，似乎已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个案了。 对， 但是在内地方面会看到全能神的信徒，尤其是在农村方面，会信了之后呢，妻离子散呐、啊，甚至制造一些非常极端的暴力的，有点像恐怖性质的一些事件了。 对。 您觉得这样的在内地发生这种非常非常极端的事件，有没有可能在香港出现？ 我想应该暂时来说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因为香港一般的教会哈、啊、那个信徒那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哈、啊、所以很当然他们也可能也知道香港那个社会那个我们的法治那个各方面哈、啊、都是还是比较要求比较高哈、啊、所以他们用内地那种方法在香港，我觉得暂时来看，他们用的方法还是用很打广告啊，很人海的方法，到处来散发一些他们的主张，甚至是顶多就是派人去的教会里面去渗透，好是影响一些甚至是牧师信徒来改变他们的观点哈、啊。暂时没有去到那个内地那种做法哈。 嗯，您觉得这个可能是跟信徒的本身的素质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嗯，那有一些抵挡的一些方法吗？您觉得就是？ 我想就 一般来说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哈，你面对那些所谓的异端，面对什么什么，你最重要还是教导方面，让信徒对正统有更明确的了解，好像你要面对很多的那些异钞，那些假的钱，你不需要教他分别什么是假，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的钞票，你知道那个是真的，你就知道很自然就会晓得什么是假，所以我想教会现在所做的主要还是正面的教导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的理解，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的，谢谢您，谢谢邢教授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谢谢。 好，刚才为您直播连线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副教授邢福增，那么也是讲到了目前香港的一些情况。那根据他的理解呢，就是定义成邪教很大程度上是官方的一种定性，那么官方定性呢就未必是从这个按他理解是不是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出发了，更多是从政治方面的考量，甚至这个对于社会的危害方面，就社会学角度方面来进行这样一个邪教与否的界定。那当然对于香港的 情况呢，我们目前掌握的消息是说，看到有香港的网民他们在社交网站也是发起了反全能神教会的群组，并且是上传他们在很多区活动的照片，可以看到他们在很多的区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活跃的。那有基督教北区这个华人联会主席李海平牧师，他对香港媒体就说，全能神教呢更换不同的名称，目前他们在香港注册的用的名字叫做国度救恩。那现在他 这个教会人数在香港有多少呢？是有2000人，而且财力非常的雄厚。前年年底到去年年中，还频繁的在报章刊登广告。那估计这个广告投入呢是以100万元计。所以呢，最近啊，可以说它是一度短暂沉寂的全能神教，它再度又在这个报刊刊登广告了，就让人非常的怀疑它是不是有新的部署。那尽管刚刚邢教授说到，他不会担心在香港会出现在内地那么极端恶劣的情况。 可是也确实有人就说必须要提防。那么因为现在呢，这个所谓内地的全能神教，他通过自由行来到香港传播，也是让到港人这个返乡，被全能神教的影响，这样一个可能性是大大的加深了。那确实在香港也有议员说，接到有一个求助的个案，就说呢，有一名女性，她是信奉了全能神教之后呢，抛夫弃子了，丈夫也是感到非常无奈。那这样的情节我们确实不陌生。那看到最近内地很多媒体都是有些这个所谓的信徒的一些口述啊，是让人很真切的感受到是这个所谓的信了邪教之后，他的行为是非常的异常，那对于整个的家庭社会，他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危害和影响。 那好，那我们今天呢，等一会儿休息回来之后呢，会再请到一位心理学专家，让我们从这个心理学角度再来这个揣度一下，包括施暴者，也包括这个围观者当时的这个心理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酿成这么一个这个非常惨烈的后果的话，那怎么破呢？好，三立华新闻，我们待会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是发生在5月28号山东招远麦当劳餐厅邪教杀人的案件。光从这些施暴者这个在 行为方面能够反映出他们这个什么样的心理活动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就对照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电视画面，就包括张立东，他对着央视的镜头，就问到他说：“你现在对自己的处境是感觉怎么样？”他的回答是说：“感觉很好。”问他为什么要杀他，他说：“他是恶魔，他是邪灵，我目的就是要打死他。” 看完这样的采访，你整个就是感觉到他透露出来的冷血，就让人不寒而栗，就是完全是异于常人，他走火入魔，就没有办法，你想不到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敲醒他吗？挽救他吗？这些都是不太可能，就你在当下的感受的话。 尤其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除了张立东这个父亲之外，还有他的女儿和儿子。他的儿子哈，就只有12岁，他都拿着这个拖把就打这个受害人的头部。这些细节就让人完全不能相信，为什么小孩子他都可以这么残暴，这么嗜血。好，那么我们带着非常多的疑问，接下来就请教安安老师，他也是我们这个凤凰 U Radio 一位嘉宾主持，同时他也是香港大学的一位心理学的博士毕业生，那目前是这个注册的心理咨询师，来听听他是怎么样分析这个施暴者和围观者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我们在心理学里面讲说，人相信什么，那个东西就变成是他们的真实世界。所以他们基本上在那个教会里面，我不要说教会好了，在他们的那个教派里面，他们认知说，只要是抵触他们教义的一切都是所谓的撒旦跟邪灵嘛。 嗯， 那自然的他们，而且你看到很清楚，是他们全家都在那样子的氛围里面。 对， 所以基本上他所接收的信息，如果他不太去跟外界接触，他回家他可能就是家人，然后平常参与的社交活动就是这个全能教会，那就变成说他的世界里都是类似的人，然后所以他整个的认知系统、思考系统就很快就接受这一套，就像北韩一样，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资讯管道。 嗯， 如果说这个教会说你们不要看外面的电视，不要上网，因为这些都是邪灵，都是不好的，那他们也封闭了这一块的话，那很容易他们的那个整个脑筋里面想的就是都是这个全能教会的教义，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所定义的那个样子。 嗯， 所以真的他们就看到这些抵挡他们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些是邪灵。那以前在1957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他有去研究一批这个也是类似的教派。这个教派他们讲的是这个外星人要来这个毁灭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太糟糕了。那他们有定一个时间，就是全体的这个教徒要一起上这个飞碟离开这个地球，因为地球即将在那一天被毁灭。所以呢，那一天到的时候，很多的教徒就上到那个山上，说要等飞碟来。但是最后那个飞碟没有来。 嗯， 那时候他就去调查，就说，这些教徒发现飞碟没有来以后，他们的心态是不是就对这个教义就是打叉叉了，就是不再相信。就没有想到发现说，其实这些教徒反而比以前更忠贞的对这个信仰致敬，然后更加投入的去相信这个信仰。然后他们给了一套说法，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像就飞碟来要毁灭地球前不断的祈求，然后求这个外星人饶恕这个地球的过错，所以外星人就决定那一天不毁灭地球了。所以就非常感谢众教徒这么诚心的为这个地球祈祷。 嗯， 就他们有另外一套说法去改变了他们里面的这个，就是他还是在原本的思想体制下，但是他加入一些元素让这个东西可以通过。所以这个就引出这个心理学上一个很有名的名词，我们叫做认知失调。 嗯， 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会避免所谓认知失调，就是你相信一件事情，然后之后可能有些证据去抵抗这个事情，但是你的大脑因为前面投入太多的努力去相信，如果你信得不虔诚还好，如果你信得很虔诚，然后你也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等等的事情投入在这里面，你之后接受到的任何反面证据都会让你更加坚定的黏着在那个信仰里面。 嗯， 然后你就会做出更多所谓，就像你听到一个谎言，你要用更大的谎去包装，你就会，你的头脑会告诉自己这个有其他的目的啊，所以怎么样，就是把整件事情越弄越合，在你的思考系统里面是合理的。所以事实上像这个教派，我相信他们现在接受到就是社会对他们这么大的压迫，他们里面的教徒不仅不会离开，反而一定会更忠诚的待在这个教里面的，就是这样子的。对， 那其实我的理解哈，就是对他们进行了一种这个精神控制。有人用一种比喻说，他就好像吸毒一样，他们现在是吸毒成瘾。那你说让他这个完全离开这个教会，就跟你让他戒毒一样，过程是非常非常难的。但如果从心理方面的介入的话， 有可能吗？ 其实就像我讲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就是类似就是逼迫他们赶尽杀绝，因为你从历史上看也好，这种逼迫一个教派或者一种思想系统赶尽杀绝，通常都是养出更忠贞的人出来。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心理机制是很类似的，所以其实比较好的方法，心理介入的方法是，你要在他原本的认知系统下面去扭转他，就是说，就像刚刚那个外星人，他的讲法就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仪式，所以外星人就饶恕了这个地球。也许在这个教派的案例上面，就是你要透过。因为他相信他里面的这个神，这个东方闪电所讲的话，也许你就要透过所谓的东方闪电再去讲一些话，在他原本的认知系统下去扭转他。 嗯， 哦，不是所有抵触的人都是邪灵，可能透过什么其他的方式让我们的教派要怎么样的改革或等等，就是必须要在他原本的系统下去改动他。如果你只是从外面一直说你不对，你是错的，这是假的，这个不太可能去扭转。 嗯，但是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哈，他们最初是怎么样掉进这个深渊的？我就看到另外的一些关于这群人的年龄方面的描述，说这个教派的成员呢，大部分是50岁到60岁之间。那有人就分析说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理解，这个年龄段的人遭遇的人生磨难比较多，他们挫折感比较强，而且所谓的缺乏关怀呀，所以容易被蛊惑。那真的是有这样一些特征啊，在心理方面的特征，才会导致他们更加容易被蛊惑吗？你觉得这个说法成立吗？ 嗯，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其实事实上，你看到全世界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们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就有点像做，就像你做行销，你会针对你的客户，你的 target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人去设定。那我看过譬如说在台湾，然后也有类，因为台湾对于宗教这一块的包容度很大，所以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宗教组织。对，那这种宗教组织我有看到以专门是以20几岁年轻人为主的，然后也有以30几岁这种上班族为主的，然后也有以这种退休人士为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可能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内部的人大概就是这个年龄，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个年龄人去发展。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年龄段的问题。对。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心理学家安安老师对于施暴者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的分析。那可能更多的人就是所谓的看客和围观者，你不管是在现场还是说之后在网上，其实你都是一种看客的心理。那我相信在当天晚上我看到刷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想，如果我在现场，我敢不敢做那个振臂高呼的人，我敢不敢前去对那个受害者施救，我敢不敢说制止他们的话语，甚至我敢不敢报警而不是选择离开。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些所谓高尚或者不那么高尚的这个标准的判断哈，因为确实可能每个人的环境和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它都不是说我们可以预估得到的。即使我们现在所谓一种键盘英雄，你在家里看的新闻非常义愤填膺，说我如果在现场我一定会冲上去救他，可是真正到那个现场，你能不能就做出如你在室内一样的这个判断是非常难说的。那包括我们刚才连线张小雨的时候，他也讲到有一种的这种所谓的理由和托词，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好像也有点不太准确，就是说有一种担心吧，说如果我们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的话，最后是对这个暴徒对他产生致命性的危害，我们能不能承担了这个责任，会不会防卫过当啊，我们之后要怎么样去对自己再进行第二层的保护，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可能不是你马上就会当下反应能够做出来的一些选择。那当然更多人是对于现在所谓一种社会风气啊，大家这个道德水平是有一定的失望的。我看到一种角度就是说跟在香港的一些环境进行比较，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来香港大学进行过一个礼拜的访学。那他昨天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就说，他当时在香港中环那个地铁站里面就看到一个老年人推着一个婴儿车，然后婴儿车的小孩就一直在哭。他为什么哭呢？因为这个老年人推着推着，他突然间 倒地了，也不知道是因为生病的原因还是怎么着，总之就是在他面前就倒下来了。当时他的反应是踟蹰了一下，他想我又是个外地人，然后又是老人家，我该不该上去扶呢？他有一秒两秒三秒的迟疑，他没有去做任何的动作，还是在自己在那思考和判断的过程当中。可是身边可能有五六个香港人吧，都围上去，要不然就是对他进行一些急救，甚至他会有一些急救的知识，看到他的一些手势还比较专业，那甚至看到有些人已经开始报警，那更多的人是在询问那老太太究竟是怎么样。他当下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都是键盘英雄，可是真的实际上在你身边发生的时候，他会对他那几秒的踟蹰感到羞愧。他说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像我一样有这种所谓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你身边看到他就是看到一个老人家倒地的时候，几个人一起去帮助他，他觉得那个画面非常的美好，甚至是震撼。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生活细节，可能我们也未必人人都能够遇得到，但就是这样一些小的细节能够让我们反省到底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也好，生活方式也好，甚至我们的价值观也好，到底有什么样的缺陷，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要改变的话怎么改。好，刚才是讲到这个围观者的心理哈，那接下来再请安老师做一些简短的描述。那围观者的心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你从学理上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学理方面的证据？ 其实我昨天有看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是在麦当劳里面，所以其实他旁边还是有很多人的，并不是说就是在一个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就一点点的围观者，他围观者还是蛮多的。那所以其实这个就讲到在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名词叫做旁观者效应。 嗯， 那时候也是美国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在这个大城市的街头有一个女生就是被这个有歹徒要追杀他，然后他不停的呼喊救命，但是旁边有非常多的人，然后大家都只是探头出来看，没有人救他，然后他就死掉了。后来就引发了整个社会心理学界的一个研究跟讨论。后来他们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实验，然后就发现如果围观者越多的话，出手救人的比例是越低的。 嗯， 因为其实人会这样想，就是说第一个有这么多人看，那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就会把这个责任除以有多少人，就譬如说现在这个东西这个责任是100好了，围观者如果有10人的话，每个人要担10分，100除以10，但如果有100人的话，每个人只要担任1分的责任就好了。所以那个责任感就是围观者越多，你的责任感会越轻，就是出手相助的这种责任感是越轻的。然后在那个当下其实很就是这个暴徒他也有就是说你们过来，就他很凶的去喝止那个要帮助的人嘛。 嗯，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有两个因素在交叉影响，一个是说这个暴徒是很凶恶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当然这个就让人心里产生一个害怕，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围观者很多，那所以就这个责任就分散。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国民教育里面就要常常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常常说人性，我们的大脑想事情常常有一些偏误的，我们就会按照一些偏误去想事情，所以很重要是在教育里面怎么样常常去提醒孩子，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有哪些偏误，所以不要掉入那样子的偏误里面去。 嗯，那像这样一种是什么样的偏误呢？ 其实这样一种就是说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潜意识里就是把责任给分散掉。 对，如果说就是当时有另外一种情况，一个人他振臂高呼说我们上吧，一起去打他，那会不会情况完全不一样？ 对，会。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教育制度里面告诉孩子，就是说像美国他们现在就推得很好，他们美国就是从 Stanford 的心理系，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多这种对于人性大脑这种我们的想法这种偏误的一系列的实验，所以他们后来就推出一个所谓的英雄计划。 嗯， 他们就发现人在某些情况就是很容易掉入那种大脑偏误区，所以他们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就譬如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大脑就会想旁边还有人所以不关我的事，或者是旁边还有人所以我的责任比较少所以我在等，但这时候你就要马上警觉说这个是我的偏误，所以我现在要振臂高呼，因为其实只要我一出来讲话大家都会跟着我。这样他们就开始推这种所谓的英雄计划，然后推动效果也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嗯， 好，我觉得安安老师呢给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一个就是说对于施暴者来说，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是把他从这个我们理解的深渊当中把他给拉出来。现在看到的应该是非常高压的和强制性的这样一种处理的办法，但是我们从安安老师这个语气当中可能听出来，这可能不是最有效的。最有效的是你回到他的这个认知系统，可能由外界你怎么样去劝阻他，你怎么样去说服他也好，他都不信的，因为他根本就是自成体系自成一国的这样一个话语。那你要把他救出来，你只能深入到他目前的这样一个大脑的一个思维当中去，用他信任的这样一个话语的体系来把他救出来。那可能第二个提醒就是说，在美国他讲了一个案例嘛，说是英雄计划。其实我们会想很多的这个不能说是战略，至少是一些小的政策方面的制定的话，你要回归到当地的一些文化，当地一些传统，和回归到人性，用这个知识的角度，从知识的角度出发。我们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呢，你会受到另外一种教育，就是说你不要逞能，你不要去当英雄，你不要去出风头。那是不是说我们受到这样的一些教育的多了之后，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就会有这样一种暗示哈，说你在遇到很多很多人一起参与的一个事件的时候，你最好还是要低调，你不要去做那个带头的人。最后呢，我们想说一点，就是说呢，现在我们看到在爆出来是全能神教被官方定性以后，所谓的这个邪教杀人之后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宗教团体，甚至是合法的一些宗教团体，尤其是家庭教会，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因为你在尤其是群情激愤、义愤填膺的时候，你很难预料别人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你。所以在中国，我觉得我们最为警惕的就是一种所谓运动式的一些运动和行动。那这样一个运动式的一个基调下面，就很容易会发生扩大化这么一个不应该出现的极端的一个局面。那这些我们都是要非常警惕和小心的。那对于这样一个案件的审判结果，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关心，也是希望凶手能够最终惩治以法。但是还是可能有些意识方面我们必须要记住，就是他中间也许他审判的时间会非常的长，也许他并不是六个施暴者他都能够得到你想要他们得到的一些惩罚，他或许他最后只有一个或者两个被判以你能想象到的极刑。但是你不能由此就会去质疑所谓这个公平性，那中间他需要非常多的细节和时间方面的耐心和考量。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如果是预见到有可能会发生问题之前，你都要做好这样一种心理方面的防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是由樊苏为您主持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